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大结，咁头先过场嘅时候，郁敏喺嗰个立法会嗰个演说 咧，呢个系郭荣亨嗰个议案一国两制嘅延续。 系啊，提到咧就系你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啲文章咧，我相信咧就应该我哋喺短时间之内应该结集成书嘅吓。 系要执翻出嚟，咁都几过瘾。唔系有啲注解先得要。 系啊，注解可以我写 嘅。系啊，写啲注解 就可以写， 系咪？今日咁啊过瘾啊嘛，系咪？ 嗯。这个证明了呢就个时代虽然在变，但是所有事情呢基本上都是维持现状。 不变。 不变维持不变。有阵时真是。即是人年纪大呢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你年纪小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多东西可以这个世界好多东西可以变的。但是如果你年纪大的时候发觉这个世界如果要变呢，其实是一个相当之困难的事情。咁其實有件事咧，我諗我哋上個禮拜即係較早前嘅應該講，但係嗰日冇講，今日都應該講翻，就係、是、台灣呢一個粉塵嘅事件。咁有個問題我都想問你，鬱敏。 八仙樂園塵爆事件，而死咗一個幾百人受傷， 唔止死一個， 只一個。 今日有多件啊嘛。 OK， 咁就受傷嗰啲咧係好多好嚴重嘅，你即係 如果你講話喺世界上咧燒傷咁多人咧，一個咁嘅事故係比較少見嘅。但呢我觉得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呢，就是呢台湾我哋发觉周不时间唔中都有呢啲咁嘅即係比较即係啲事故发生喎。佢成个管社会管理有啲咩问题 呢？其实呢即係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係嗰、那个即係嗰个人民嗰个安全意识相对比较低。 嗯。 所以你见下石油气爆炸啦，高雄嘅事故啊，嗰啲 即系唔止一次啦， 好多嘅吓，系唔应该发生嘅意外会出现嘅，喺台湾好多次噶啦。咁、第一就系个安全意识比较低，香港人反而相对高啲。咁、另外就系成个即系行政管理嘅制度咧、都系有好多问题嘅。咁所以先至會咁啦，係嘛？譬如話你好似今次八仙樂園嗰個塵爆事件，咁其實台灣就好興嘅，一出咗事啲個跪曬喺度啊，道歉啊咁樣係嘛？咁、但係都於事無補啦。你要追究嘅時候，就喺成件事嗰個有冇違法啦、違規啊，有 制度上， 制度上係嘛？有冇人為？譬如你八仙樂園，但係一個水上樂園嚟嘅，好出名嘅。即系而家叫新北市嘅台北县啦，咁我旧年我都同我孙去玩噶，上嗰啲滑梯咧，水上嗰啲系咪？知道全世界都有噶啦，系咪？咁嗰个基本上系一个水上乐园，咁有好多设备都系水上活动嘅课，系嘛？咁你好啦，去开一个咁嘅所谓粉尘 party， 用个水上乐园，咁可能有啲地方佢要抽干咗啲即系嗰啲水咧。整块空地出嚟咁样嘅，好似即系咁，你睇到现场有好多人咧，都仲系着件着住泳衣噶嘛，系咪？重伤系咪？重伤啊！一爆，哇！直接就系、是、就到肉啦，系咪？咁喺成个即系话呢一个活动申办嘅过程里边，嗱，你而家揭下揭下就有好多嘢出现啦，系嘛？咁佢可能会出现一啲违规违法嘅嘢。咁、譬如我哋香港啦，即系喺呢个尘爆事件之后，消防处咪出嚟讲嘢，系咪？ 因为下个、今个月月中有香港 有香港有呢啲活动啊嘛，系咪？咁而家冇话唔俾你办，咁、你要符合消防处嗰、那个即系、就是、相关嘅规定，系嘛？同埋用嗰啲咩粉，系嘛？咁亦都系有人攞嚟试啦，咩粉咩粉，边啲系盐啦，系咪？咁、所以呢、這个即系成个我谂下个检讨，而家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啊，你都冇即係冇得話可以博到懵啊，可以掩蓋到啲事實啊、真相，好難噶啦。咁當然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咧就係即係呢啲受傷嘅人嘅嗰個復健啊，或者搶救啊，係嘛？呢個先最重要，尤其燒傷係咪？咁你而呢件事仲令到台灣而家嗰個所謂成個醫療系統咧， 好大負擔啊！ 出現一個相當大嘅負擔。而喺一個咁嘅突發嘅事件，咁多人被燒傷，你嗰個成個相關嘅嗰啲醫療資源同埋醫療系統幾乎係崩潰嘅。跟住而家又凸顯咗另外一個問題，就話成個台灣而家個健保制度亦都面臨考驗。佢呢個有一個無底深潭嚟嘅，而家香港講緊醫療融資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唔係呢個奇怪，因為上一次我去台灣嘅時候咧，就台灣有啲朋友就介紹呢樣嘢俾我哋，佢話好好嘅個醫療保險。 唔係台灣嘅醫療係好㗎，即 係我哋 健保你每個經幾百蚊台幣，哇大佬你睇醫生啊唔使錢，做手術唔使錢。 啊，即係如果我哋移民咗過去，咁我哋呢個年紀都有翻呢啲喎，咁講俾你聽㗎。咁但係個爆出而家出現個問題咩咧？ 咪而家问题就系你唔够用啊，大佬！ 即系咁就 test 到你啦。 系好大镬啦，有呢啲咁嘅咁大型嘅灾难，咪好大镬咯，系咪？ 哦， 咁当然又梗系希望，即系呢啲灾难最好就吓，即系唔好再出现啦，梗系系嘛。咁但系好难讲噶嘛，呢个系 唔系咁呢个从几个角度去睇嘅，就系、是、你即系问，当然我一路讲啦，台湾个社会不断都去进步啦。但喺進步之餘，其實原來好多舊嘅職責、好多制度上嘅問題，你都仲係未清到嘅嚇。 好多嘢嘅，所以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喺度吸取教訓啦，即係政府更加啦，呢、這個八仙樂園本嚟一個水上樂園係嘛，咁但係而家搞到而家咁樣，咁當然呢件事即係發生咗呢、這個悲劇發生咗之後咧，咁亦都台灣好多人咧，即係嗰種有啲即係嗰種 捐錢 啊，咁即係嗰啲啊人性光輝啊，人力己力呢種精神咧，亦都即係通過一件咁嘅不幸嘅事件咧。又可以充分突顯咗出嚟啦，仲有啲企業家啦，係咪？咁譬如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台積電嘅老闆，張忠謀嘅夫人啦，係咪？咁即係亦都即係好積極咁參與啦，捐嗰啲彈性壓力衣啊，有啲彈性壓力衣，即係幫佢度身訂造送俾啲傷者嘅，嗰、那個對佢復健有幫助。 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嚇。善足善到之餘咧，咁大家亦都要知道咧，譬如有啲嘢咧，你要做係講時間同埋講適唔適合嘅。咁我哋香港有人過去嘅時候咧，事實上係引起一啲爭論嘅。 張潤行 嚇，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好不幸地咧，即係其實喺呢個八仙呢一個水上樂園之前咧，香港亦都有一個好著名嘅。即是一个事件， 山火 就是八仙岭， 八仙岭有八仙， 即是总之就啊，咁当时其中一位伤者就是呢位张仁文先生啦，咁佢呢几日呢或者呢一两日呢喺网上呢事实上呢亦都面临好多即是不同嘅意见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以前咧，我哋喺啲節目咧，好少講呢啲咁即係比較個人嘅。但係呢個事咧，佢去到而家話，佢想親身去台灣，已經亦都去咗啦。咁事實上咧，喺當地咧，係引嚟一啲人嘅批評嘅嚇。咁而家其實可以拎出嚟嚇俾大家睇。呢、這個就 其中一個， 即係其中一個嚟嘅啫。咁呢一封喺 Facebook 上面呢個貼文呢個貼文呢其實而家好多都 share 緊㗎啦，我諗係好多人睇過嘅。咁但係你未睇過我都要讀一讀俾你聽啦。咁呢位呢就係消費一差吓。咁佢就張先生你好，我來自台灣，感謝你對台灣八仙。 呢個人而家香港嘅。 呢個人呢位 張先生係咪 你對八仙塵爆事件的關心，但我可否以一個台灣人的身份向你請求。求求你，現在不是你拉著節目製作單位到台灣採訪傷患的時機，這些孩子們還沒有過危險期，現階段我們盼望的是這些孩子們能夠對自己充滿信心，本懷希望地渡過危險期。我無心傷害任何一方，但我只希望別因為你個人求的曝光表現騷擾到這些孩子的情緒， 現在的他們刺激不得，而家屬也需要好好休息，希望你不要刪我的留言，我是真心 很心痛地向你提出建議，謝謝。嗱，呢位當然呢位Sylvia小姐咧，其實已經寫得好謹慎噶啦。如果我諗佢心入邊嗰個心情喺當期寫呢封即係貼文嘅時候咧，事實上係比即係呢一個文章嗰、那個情緒極烈好多嘅，我個人估計。而事後咧，佢亦都即係寫翻其他嘅文，咁嗰啲我哋唔讀啦。咁、那個原因亦好簡單啫，就係、是、因為我諗佢都見到啊呢位張強先生咧受到好多人嘅批評啊，所以 有啲人話嗰個節目係東張西望喎、 啊。我冇睇，所以唔敢講嚇。 唔係唔知播未啊？啲個人嗰啲酷係東張西。係 啦，咁如果係咧，我就建議呢個 TVB 咧就唔好出呢段啦，因為如果你一出嘅話咧，你個已經咁即係。令人厭惡， 他可能要即係幫手，即係宣傳呢個張潤行嗰種，話我去到台灣嚟慰問傷者，我一個來人嘅身份，係嘛？我都得啊，你哋點解唔得？你睇翻張潤行講嗰段嘢啦，係咪？即係張潤行有一篇文啊，即係講佢自己啊嗰、那個勵志故事啊，就話俾即係呢啲傷者聽，屌你佢瞓咗張牀度啊，大佬，係嘛？喂，佢自己可能都未望到而家自己个样系乜啊？啱唔啱啊？你又走去俾你个样佢睇，系咪？咁你帮到佢咩啫？呢、這个唔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嘛，好明显就系、是。更何况，喂你咁样去，系咪真系以一个我过来人，我咁辛苦都熬过嚟，我想将我的经验话俾你哋听啊？大家唔好灰心，唔好气馁，讲呢啲嘢嘛，系咪？喂，佢而家摊咗喺度，系咪？呢、这个咩时候啫？系嘛？仲有喂呢啲伤者将来喺个所谓 physical 嗰个部分，佢要喂佢要疗伤，佢心灵精神上嘅疗伤仲重要系嘛？嗰就下一步。喂，你而家咁去搞人做咩咧？然后你就讲到哇，即系我就系、是、我用过来人嘅身份，我希望咧将我的经验咧话俾佢哋听，跟住叫佢哋要振作咁。屌，即系呢啲真系废话嚟，我觉得系 系啊， 系咪啊？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是没有意思的嘛，大佬。他的家属怎么配合你啫？是吧？医院怎么配合你啫？你不需要在这个时间里讲的嘛，啱唔啱？是吧？你等到他们复健完成了，在康复期间，是吧？或者康复了，复健了，跟住他面临的是一些情绪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的时候，或者他对人生非常之消极的时候，那你咪好像讲耶稣那样讲道咯，大佬。 咁都台灣嗰邊都有人做嘅，呢啲亦都唔係一定要你去過去做嘅。 唔係，咁佢唔係冇一個立場嘅，冇一個，因為佢自己都係燒傷，係咪啊？就係呢樣嘢啫，咁啊嘛。咁但係呢個時間搞人做咩咧？請問？ 所以歸結嗰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 timing 嘅問題，做一樣適唔適合噶嘛，係嘛？你喺而家人哋仲喺個衝，即係仲喺度，即係等緊成個醫療去撥，即係去同佢做，可能做手術或者做其他嘢嘅時候，佢根本就未有，即係完全冇人有心機去聽你講你嗰啲嘢，係嘛？ 所以陳雲喺分享呢一個 Sylvia 嗰個 post 嘅時候，佢有一段説話咁樣講咁啊。陳雲就話：佢話咧呢啲災難受苦嘅場合咧。你做事情就要讲分寸，做人要懂得名分，要分主客。台湾人是主，嗰啲伤患者包括香港人伤患者也是主。到主人家被逼出声驱赶嘅时候，嗰啲喧宾夺主嘅行为咧就难看了，系嘛？即系我哋又唔去揣测呢个张润行啊，即系 Stanley。佢嗰个动机啊，我哋又唔中意用阴谋论去揣测。你而家咁高姿态，带埋对电视摄制队，系咪？去到现场，系咪？咁你系当采访定系咩先？唔系话我过来人，我又烧伤嘅啦，俾你睇下我而家个样，系咪？但我而家几振作，我而家几有成就，系咪？冇意思噶嘛？喺而家呢一个咁嘅时候。你话啦，系嘛？你估嗰啲伤者见到你，系嘛？会点咧？佢自连而家连自己个样系咩都未知，扎住个头，包住全身，系嘛？所以呢个咧，基本上系，唉，即系我始终都系好唔系好明白，系嘛？ 哦，咁你冇办法噶啦，而家呢个嘅传媒嘅年代，咁你我再想加多句啦，就系呢间即系呢个无线电视，如果你。 即系你对自己个形象唔系太麻木嘅话咧，呢个节目就唔好出街啦吓，即系算数啦吓。咁但系呢个张润能先生咧，即系由于佢咁高调，而家即系去咗台湾，亦都勾起咗好多人对呢个八仙岭嗰个大火事件嘅重新嘅一个 回顾。 咁又好不幸地咧，就有人就讲话当年呢、這个即系事件嘅小因就点咧，就系、是、同你张润能。即是一些个人的行为有关，那现在我们就无从判断这些是与非的，但我觉得如果你继续这么高调的话，自不然呢很多即是当年跟你一起又或者亦都是同其受害者，自自不然出来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对某一些人来讲呢、你不想人家记得的东西佢而家通过而家个网上起底咧， 系啊，你好大镬噶，你真系，唉， 话高登系一个版啦，系咪？大家都知啦，咁、就会出事噶啦，系咪？呢个时代吓，呢个互联网时代， 但系我觉得咧，呢 以前唔同噶， 呢、這个又唔系单纯互联网嘅时代。嗱呢件事咧，其实咧就当年咧就是一个新闻好震撼嘅，我谂你都记得噶啦，系咪啊？但系好多事咧，即系当其时啲传言咧，大家讲讲下就唔讲嘅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呢件事实在太即系恐怖啦，啊，令到好多人都受好大严重嘅损害，好多人其实系想忘记呢件事 嘅。 但系你而家出嚟走去讲台湾，但系就好多人嬲勾翻起当年嘅回忆，咁勾翻起就自然问对错噶啦嘛，自然要即系揾翻边个系要为呢件事负责噶嘛，咁所以咪即系。一个台湾的事件，八仙的事件，又勾起翻香港呢个八仙的事件咯。 咁大家讲翻嗰个八仙岭山火咯，哎呀，真系无独有偶咧，吓、啊，即系又咁啱得咁巧，呢、這个就系八仙乐园，八仙水上乐园，嗰、个系八仙岭，八仙岭地方名嘅，呢、這个系1996年啦、八仙岭山火啦。咁、好似阿台长话斋，咁你而家就勾起啲人嘅， 唔系事实上嗰啲人唔想讲啊，我肯定嗰啲人系大家都唔想，系想忘记呢件事噶。咁但系你一个咁高调出嚟嘅时候，有好多人就觉得 当时咧，即系呢个其实就真系好不幸嘅吓。我哋自己都好清楚呢件事啦。当时系嘛，即系你96年咁大埔八仙岭咁就是学生去旅行咧，即系老师加埋学生嗰间叫做冯敬尧纪念中学，系嘛，即系5位老师49个学生，咁就去旅行，咁啊出事啦，系嘛。咁就当然啦，喺个死因裁判法庭就裁定嗰个山火系咩呢？系学生吸烟及携带打火机所致，死咗5个，13个受伤。就你头先讲食烟啦，呢个系死因裁判庭嘅裁决啊。裁决嗰个死，即系嗰、那个，即系因为你10几个人死啊嘛，大陆诶5个人死啊嘛，10几个受伤啊嘛，就系学生吸烟。同埋携带打火机所致， 咁、但系跟住冇追查到究竟系个过程如何嘛？ 咁所以咧，即系话有网上你7月2号啦，即系讲今日啦、就有一批即系声称系当年嘅救生嗰啲网民话起火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个事件嘅幸存者之一张润恒抛烟头所致。咁、但系呢个讲法咧就冇任何实质嘅佐证嘅吓，咁佢即系亦都阿 Stanley 亦都未就呢件事咧就作出任何嘅回应，系嘛，咁所以咧即系话你话系佢，咁呢个亦都未必一定系公道。咁但系正如台长所讲，就因为你咁高姿态啊去台湾，话要探访啲伤者啊，要帮佢哋做啲心灵治疗啊，揾自己嚟做一个样板励志故事啊，希望呢啲伤者能够振作。但系呢件事发生到而家，喂一个礼拜都唔够，喂啲人喺度复，即系喺度抢救紧，甚至乎复健都未系，系嘛？即系已经系仲喺度治疗紧嘅时候，咁你去嚟做咩？系嘛？正因为你咁高姿态，跟住你仲要讲到咧，就话嗱，我将我嘅经验话俾你听，我都可以咁样挨过嚟。我当时系点样辛苦讲呢啲嘢，讲一大堆，冇意思啊！讲俾边个听咧？系咪？因为佢听唔到你讲啊，大佬，你讲俾边个听啊？系嘛？你系咪通过台湾啲传媒去报道？咁然后佢都睇唔到、听唔到。我而家话俾你听，嗰啲伤者，佢啲家人都冇兴趣睇你呢啲嘢。咁你讲俾边个听啊？唔系讲俾佢哋听咯，系咪会引起一个传媒嘅注意？即系话呢个变成一个 即係一個 exposure， 係嘛？即係你咁咧就真係即係啲令人好猛嘅，我話俾你。 係啊，係猛噶。 咁有啲人話唔係啊，咁你都好心啊，你趌佢做咩咧？咁屌我冇話你好，唔係好心，我當我唔懷疑你嘅動機。呢個時間做就唔啱啦。 嗯。 即係當然啦，你譬如話有啲人話佢係一個幸存者，佢又受傷啊，咁傷，跟住即係啊經過咁艱苦啊嘅過程先至能夠即係啊復健等等。咁我哋應該即係啊，尤其是佢而家即係咁長進啊，亦都喺某個層面係非常之有地位係嘛。咁佢嗰陣時都寫過好多篇文㗎，我記得係嘛，寫過好多篇文㗎。咁我哋有个老友记，我哋行家何良茂都出咗本报告文学嘅，讲呢个八仙岭事件，佢用咗佢做记者采访咁嘅嘢。而家何良茂喺温哥华啦吓，帮呢个明报定星岛唔知啊。咁张俊恒嗰阵时都写过一篇呢个八仙岭山火后再生记。咁呢啲大家都可以喺个网上度揾到呢啲资料，第日你咪吓即系 send 条 link 俾佢哋嗰啲伤者。嘅家人叫 足够噶啦，其实 足够大咯，好系嘛？唉，所以点讲咧，系嘛？咁而家就俾人喺度话喂，当时就系你啦，啊，咁你话几弊咧？ 好噶啦，咁而家你去到呢个环境，你就实好多人会批评你做呢件事啦。我觉得就即系去到呢个咁嘅而家咁嘅时间咧，你其实应该低调翻嘅。 你知唔知佢有个花名叫水煎包？ 自己佢有写，佢自己都有写， 所以佢话睇到台湾嗰啲 即系有觉得话我 有兴趣， 知你可以自嘲，但系而家问题就唔系你自己嘅问题，最紧要你而家唔好谂你自己，而系你要照顾当地啲伤者同埋家属嗰个感情，甚至你成个台湾人即系呢个人民对成件事嘅感情，你就唔好骚扰人哋，就咁简单。咁另外再讲一句咧，就如果你即系呢间电视台咧，如果真系播出呢个咁嘅节目咧，我就带头真系投诉你。就咁简单， 嗱，当然佢嘅励志故事吓，我觉得当然之前都有好多人讲过，或者佢自己都讲过啦，系嘛？咁当然呢个系有励志作用，你唔可以话 冇人质疑过呢样嘢。但系个问题， 咁你烧伤咗，恢复过嚟之后，跟住都喺美国读书，喺San Francisco State U， 冇人质疑过，冇人怀疑过呢样嘢。 中大读 master， 咁呢啲即系我哋都好清楚。咁啊点咧？ 系啊。你咪而家做呢样嘢，你真系帮到人咧，就咁简单啫嘛。你帮唔到，咁低调翻咯吓，做翻你自己应该。 当然会有啲人认为咧，即系佢嗰个经历咧，就系可以帮而家嗰啲伤者咧带嚟一啲。 但系唔系而家做啊嘛，唔系而家呢个时间做啊嘛。 咁但系大部分嘅人都认为咧，呢个系喺唔合适嘅时间喺台湾咁样出现。 我话就算你真系有呢个口，你都要问一问多地嘅人欢唔欢迎你过去。咁呢个好明显。那個地方的人就不歡迎你做這些事情，是吧？如果不是，人家都不會寫封這些事出來，唉，真是。 唉，所以這個是悲劇來的，就是八仙。 兩個都是，兩個都是。八 仙樂園這單絕對是悲劇。 兩個都是，兩個都 是，唉。但是雖然那些網民啊，就是批評他，他的材料都傻喔，他就在6月30號，就聯同這個 TVB 的綜藝節目《東張西望》的攝製隊出發去台灣喔，咁將佢每日行程又上載到呢個 Facebook 喎，那個 page 度喎，係咪？另外仲喺呢个即系咁伟大嘅事情之外，就即系 post 佢啲吃喝玩乐啲嘢又摆上去，屌你！即系搞乜嘢啊？呢三个字要搞乜撚嘢？休息下。